袁先生，多谢。 在拍摄这部《胭脂扣》的时候，原著作者李碧华觉得梅艳芳最适合演如花，尽管开始设定演员时也有很多的争议，包括选十二少的演员时，导演考虑过刘德华、郑少秋，到最后还是定下了张国荣。而这部《胭脂扣》也成为了一部不朽的文艺悲剧巨片。第八届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给了主演《旺角卡门》的张学友，而在这部影片中，张学友扮演了一个问题青年。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影片《旺角卡门》的原声，讲述的是张学友扮演的苍蝇觉得委屈了自己的弟弟阿西，于是又找到他，给了他一笔钱。 阿西啊，大哥，当了老子就不一样了。 那也没办法啊，为了老婆儿子，就算再辛苦也只有认了。 对，这些钱拿着， 拿着。干什么？ 大哥答应过你，上次委屈你了，这一次找一家豪华又高贵的饭店补起那些亲友，剩下的钱留给儿子请满月酒。记住啊，不能让你亲家看不起，要把面子争回来，明白吗？ 这些钱哪来的？ 你不要问，不要问好不好？以后大哥不在的时候，有什么事找华哥好。你跟我这么久，没有干过撑头事，我做大哥是很惭愧。 大哥，你不要去。 先听我说完。我知道，也许你心里面会看不起我。对，对，我是没有出息。不过两天，过两天，你看报纸，看电视，你就知道大哥我，苍蝇，不是没有种。我绝对够资格做你大哥的。到时候你可以告诉人家，你有一个带种的大哥，啊！记住，记住啊，大哥。 《旺角卡门》是大导演王家卫自编自导的第一部影片。为了搞好这部影片的创作，王家卫曾与监狱当中的一些人接触，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以及编导了这部影片。对于影片当中的人物，王家卫并没有按照一般的江湖片模式把他们塑造成为黑白分明的人，而是当成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缺点的人来塑造，使得这部影片颇具时代感，更加烘托出了青春的浪漫和激情。影片减少了一般港片惯有的陈旧的套路，从趣味和内涵来讲都很不错。下面呢，来听一听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来自于王杰的演唱。 当你说要走，我不想回首的时候，爱情终究是一场空。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别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也曾爱过我。当你留给我我不想接受的伤痛，爱情到头来还是梦。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 但你留给我，我不想接受的伤痛。爱情到头来还是梦，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 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您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下面接下来一起回顾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历程。吴宇森崇尚侠客精神，注重艺术美感，这种性格特质反映在他的影片中，便成为了舍生取义、肝胆相照的浪漫情怀，以及充满了音乐感、如诗如歌的枪战画面。他在1989年拍摄的影片《喋血双雄》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影片，而这部影片也帮助他赢得了第9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奖。下面呢，来听一段《喋血双雄》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周润发扮演的杀手小庄救了叶倩文扮演的盲女，然后送她回家。 救命！救命！ 痛！滚出来！ 你不要过来！ 那两个人让我打跑了，我送你回家。现在没事了。 你是谁啊？ 每天我都来听你唱歌，听多了好像早就认识了。也许我们感受都一样，都在编织一个海市蜃楼。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坏人。我送你回家吧。我看你没事，我会走的。是只猫， 那只猫啊，常常跑进来抓烂我的衣服，它好讨厌的。 喵。 干嘛关灯啊？ 你看得见？ 只是看见影子，上个月还好，可以看得见一点点轮廓，还是开灯比较好，觉得有安全感。喂，你在干嘛？ 我在看着飞机。 没有血迹是不是？这条围巾是那个打伤我眼睛的人留下来的，我去泡杯茶给你喝。 不用了。 要的要的，谢谢你帮了我的忙。你先听首音乐吧。 吴宇森炉火纯青的剪辑技巧和胡大卫卢冠廷的音乐交相辉映，让这部110分钟的喋血双雄中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江湖世界，有黑衣的江湖兄弟，闪烁冷暗光芒的手枪，坚持至死的原则和无法计算的友情。影片中吴宇森把黑夜中烛火通明的教堂作为杀手出没的殿堂和最后决战的杀戮战场，满堂烛光旁边的圣母像，在枪林弹雨间飞翔的白鸽，一场江湖纷争被吴宇森安排出了不一样的感觉。他自称这部影片是一部哲学式的影片，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正义。在第九届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喋血双雄演员之一的周润发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不过他却是凭借着阿郎的故事这部影片获得奖。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段阿郎的故事当中的原声。在这段原声当中，周润发扮演的阿郎为了让儿子离开自己去母亲那边获得更好的教育，迫不得已打了儿子，但是等儿子走了之后，他流下了泪。 你干嘛把脏衣服又穿上了？ 你那么多天没洗衣服，哪有的换呢？ 吃饭吧。 哦， 别玩了，吃饭了。 吃饱了。 你一整天都没有吃过东西，饱什么？ 真不知道你们两个在搞什么鬼。 最近跟你妈一起开不开心啊？ 开心。 喜不喜欢你妈？ 嗯。 你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我想让你去跟你妈住。有的小孩子像你这么大已经很懂事了，会玩游戏机又会打电脑，难道你想像我一样做一辈子的地盘工人？ 我没说过要做地盘工人。 我就是要你有出息才让你去跟你妈住啊。 那你可以叫妈咪回来跟我们一起住啊。 哼，难道我不想吗？你妈不肯有什么办法？ 你对妈咪不起，我没有，你不要把我像皮球一样打来打去，我要住在这里，我不要做别人的儿子。 你说什么？ 你不喜欢妈咪送我的礼物，我可以全部不要。 不宰，不要扔。不宰，不要扔啊！乖，不宰，不要哭了。老爸对不起你，老爸不该打你，不要再扔了啊！乖，不要扔了，不要再扔了，我叫你不要扔了。好了，包仔，不要再扔了，不要扔了，我再也不要扔了，我今天不打你，我是你儿子。 不要！ 我看我敢不敢打你？你不听话啊！我打死你！你个混蛋！你说的做得到，你走了以后就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老实过来， 据说当年阿郎的故事结尾是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导演杜琪峰越拍越觉得最后需要一个动情点，而这个点就在阿郎的身上。当时的影片大都是美好的结局，杜琪峰也很担心如果让阿郎死去会不会真的得罪了观众。后来是周润发说放手搏一下试一试，杜琪峰这才鼓足了勇气最后让阿郎死去。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也许是对的，因为他让大家更加深刻地记住了这部影片。好了，在今天旅程的最后，咱们来听一听这部影片的主题曲《阿郎恋曲》吧。不过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这首歌的国语版本《恋曲1990》，由罗大佑带来的。今天的旅程就到这儿了，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代表调度之声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温柔柔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是一重重数年。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人生啊，淡淡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心情